春风云外，追踪烟里梦，恨满胸，愁红尘多作弄。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消息称，全国快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范围正在继续扩大当中。截止到11月15号，全国快省定点医疗机构已经增加到了7801家。今天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从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作为北京市供气的又一条干线输气管道，陕京四线工程干线全线贯通了。到2020年，天然气将会占据北京市能源结构比重的1/3，成为北京市最大的能源消费品种。西城高铁正式开始了全线拉通空载模拟运行，标志着西城高铁开通运营正式进入到了倒计时阶段。从北京起飞的海南航空 HU-497 航班顺利降落到了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飞机使用的燃料当中包括从餐饮废油及地沟油炼化而成的生物航煤。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最近通报，今年的10月份，北京市空气当中的细颗粒物 PM2.5 的月均浓度为每立方米57微克，同比下降了32.1%，月均浓度为近5年来历史的同期最低。北京地铁运营公司近日采取了多项举措舒缓客流压力，昌平线最小列车的运行间隔由4分45秒缩短到了4分。同时，为了避免昌平线的客流对13号线形成冲击，地铁13号线配置大站空车，方便市民早高峰的出行。从英国旅游局广州举办的英国旅游推介会上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前往英国的中国游客数据再创纪录，入境的游客不仅在上半年累计达到了1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同时游客支出达到了2.31亿英镑，较去年同期增幅达到54%。首都新闻媒体射箭邀请赛最近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地区的30多家新闻媒体记者和部分的体育工作射箭爱好者参加了该比赛。 老哥看那袅袅炊烟无婆娑， 采一朵一句恰在你就我人，出牛郎织女的传说， 吹一首牧笛暖在你心窝，看那斜阳小山坡。 为了什么才离开，又为什么而归来，故乡是永远的胸怀。 人走几段路，翻过几个错，才明白自己想要的太多， 要恨几个人，伤过几次心，才了解为了爱要怎么做。 一座城市有一个城市，才知道流浪的路多颠簸， 一次成功又一次坎坷，才懂得陶渊明先生的快乐。 再翻一座山，路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 喝一口泉水，唱一支老歌，看那袅袅炊烟无婆娑， 采一朵胭脂插在你酒窝里，出牛郎织女的传说， 吹一首牧笛暖在你心窝，看那斜阳小山坡。 什么才离开，又为

想你，没有一秒曾后悔。爱那么绵，那么黏，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海岸是月让人留恋，总是美到月蜿蜒。我们太倔强，一天都不忍再反对。深情一人之 九六九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不穿秋裤通宵加班，作息紊乱，不按时吃饭，这些行为是很多九零后的真实生活写照。而在最近，第一批九零后的胃已经垮了的文章呢，是引发了无数人的感慨。不规律的生活作息和重口味也成为了九零后饮食的习惯。越来越多的群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胃病，尤其像年轻人爱吃辛辣油腻的食物，也是胃病频发的主要原因。到目前为止，13亿中国人当中呢，就有1.2亿的肠胃病患者，而且患者的低龄化趋势非常的明显。关于养胃，微笑提示呢，在这里也要提醒你，随着温度的变化，一定要适时的加衣，防止受寒。同时在饮食方面也一定要注意，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少喝咖啡和浓茶，以及少摄取甜食。推荐吃清淡口感的食物，营养要均衡，不要吃得过饱，细嚼慢咽，保持心情的愉快也非常的重要。最后呢，一定要注意身体平常的养护，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增强体质，做到规律生活。如果有人问你，

献给你，我的爹娘。 好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人在这边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好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从北京市通州人代会上了解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将会适时地推行限行限号的措施，完成重点区域行政区划调整，加快形成符合行政办公区管理需要的属地管理机制。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财政部公布了数据，1到10月份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国有企业收入和利润持续较快增长，利润的增幅高于收入的9.2%。环境保护部发布消息称，2017年的8月到10月，全国各级环保部门共接到了环保举报达到188939件，其中12369环保举报热线电话达到115021件，微信举报达到44758件。我国用长征6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的吉林1号试频04050-6星，将增加星座观测的能力，更好地促进遥感行业的应用。我国首个干细胞通用标准干细胞通用要求正式发布，有望为我国的干细胞技术规范应用奠定基础。从今天开始，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微信支付的功能上线试运行了，全国的主要城市的车站售票窗口和 ATM 自助取票机也将会逐步的支持微信扫码支付功能。天气方面，冷空气继续影响到了我国的北方地区，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下降4到60摄氏度，局部地区达到80摄氏度以上，西北东部、华北中西部以及东北的中南部等地有4到6级风。第35届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圆满落下了帷幕，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王长江导演的纪录片《航海者》获得了奥林匹克精神单元的最高奖项金花环奖。 Yeah.